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还有我 Cathy。 最近有部电影特别火哈，大家看了吗？赵薇导演的 《致青春》。 致青春， 致青春。 对，然后有很多人在微博上呀，在网上呀，疯狂的怀念自己的这个逝去的青春。然后同时呢，又到了一个毕业季嘛，又开始惆怅啊自己的前途， 找工作。 对，又看到很多的这个现在既得利益者就开始分享他们这个找工作的经验，也有很多的现在看起来不太得志的朋友就说，我又受到了歧视啊，说某些这个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下文，要不然就是只招男生不招女生，还有人说我高学历都遭到歧视，说我是个博士毕业，我发现我在香港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工作。然后就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说的是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博士，他呢是找工作找了7个月，最后他总结到，他说我第一道简历关也过不了，因为呢我这个出身有问题。怎么说呢， 现在 因为 回到了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这个年代。 他说我的这个出身呢，因为我的这个本科的学校是在山东的一个很普通的二本，我明明是花了7年时间是曲线这个救国了，我跑到北京来去清华拿了一个博士，但是发现呢还是没用。这个、 因为人家开始看他本科 简历呢，开始得这个。 但其实我觉得从这种山东的二本考上清华的博士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我也觉得本身山东的分数线就特别高， 是，然后他又能考上清华的博士，我觉得这种人其实比那种一路顺风顺水可能从清华上来的人，我会更加尊敬这种 励志。 对，真的 励志哥 是。 哎，但是这个新闻我没有完全看仔细哈，也不知道他中间说这个碰壁的过程是怎么样。你记不记得咱们看那个内地不是有一些什么非什么莫属啊那样的电视类的电视求职类的节目， 非什么莫属。 哎，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并不是学历的问题，是这个人的问题，就你面试的时候很多是有技巧的。 对，我觉得学历我一直觉得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我自己的观点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可能6岁以前就决定了，就是性格、 这个 就性格决定命运，我是相信 这 句话的。这 个、这个、6岁之前就决定，没法翻盘 了。你们是替这个山东的这位本科哥考7年清华博士，你觉得他受到了歧视啊？那我就觉得你可能在招生或者说业主这个雇主的角度来看，他我没有办法去接触每一个人，但是我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从他这个履历上来，我可以看到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我脑子里有一个画面。你这个你不要说我这个赤裸裸的这个歧视啊，真的是有实际的应用的。我在以前有几个同学在这个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里面去接听电话，你知道吗？高考的时候，高考考完了，就有很多人招生咨询嘛。就那这个招生办他们会有一个政策，具体哪家大学我就不说了，挺好的，是这个重点的这个大学。那老师就说，你们接听电话，如果说那个考生说自己是复读的，高考复读的，你统一把我们学校的预期的分数线往上报是。 对，但是 就是说 这说明什么？ 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复读的。 但是我印象中啊，是高考的时候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招生指南上就明确的写不收复读生的。对， 哎，这个真是。我这里没有什么这个 歧视 特别的意思啊，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就是从学校招生办老师的看法来说，他认为复读生这个他就是其实对复读生是有歧视的，就是说我认为你复读生在这个能力方面乃至精神的健康程度方面比就是说这个应届生要差一些，所以说我在可以挑选的这个情况下，我会优先考虑应届生而不是复读生。同理，找工作的时候我先看你的本科，再对于你比如说山东你这个就是上了本科只为考清华的这些学生来说，说实话很多的雇主是把它放在二等公民的这个角度。 我看到这条这个清华的这个山东的这位，我们叫暂且叫他励志哥吧，他的这个故事我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会很重视他的这个本科，因为你想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制下，你在18岁以前你是完全是沉浸在这个学业里的，然后当你开始有机会去接触社会跟培养你的一些课外的自己的一些兴趣的时候，是极 中在大学本科期间的，而研究生跟博士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更加专注于学研上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看他这个本科如果是在山东上的这个二本的话，可能对于一个就业单位来说，因为现在这种招聘的单位他们都是非常实用的，他们希望这个人拿过来是可以立刻就上手干工作的，可是对于这个可能本科在山东来上的人来说，他的这个社会关系，然后他对一些信息的获取和他对这个社会经验的一些东西是在山东的多一点，而不是 说你这个就是构成了赤裸裸的地狱贴，这个是网上说。 Cathy 这个我也同意，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人本科所受的教育和他本科就受到那种熏陶，真的是会影响。 就本科的时候，他跟社会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我基本上同意你们两个人说的这个事实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很纠结啊！我一说到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政治不正确的这个话题。 你怎么说？ 你挂到这个就变成人家就说你地域歧视。我马上想到前两天有说这个珠海，珠海处罚开车乱丢垃圾，警方的新闻怎么写呢？说今日警方这个对一名开车朝窗外吐痰的山东男子。进行了一个处罚， 曾经深圳， 然后网上大家非常的愤慨，说你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一个山东人？ 曾经还有深圳有这个关于对河南人的歧视，具体的新闻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就是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标语，有说河南人怎么怎么样。 这里对山东的朋友，对河南的朋友，真的我完全没有其他意思，但是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也得避开这些东西说，他新闻里面可能说的是山东人，我有可能我得琢磨我应该说他是山东人吗？这就好像有一些海外的这个国外国际新闻，比如说一个华人在这个国外机场这个随地大小便，我现在想我需要强调他是一个中国人吗？这会有很多的政治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带来。 我觉得这还不倒不是地域的问题吧， 是吗？ 就算不是山东，你换了在那个什么广东，你一个二本，如果你即使在清华拿了博士，人家现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查你学历的三代，关键是大家对于博士和硕士就不那么认可了。就刚才 我觉得这两事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一个你这个学历的歧视跟地域的歧视通常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山东这个明摆着的这个优质就是名牌大学在北京多还是在山东多， 这就是 对对， 其实这是很多人我想在高考选择志愿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选学校还是选城市， 对， 这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 你在北京的选择就是多一些嘛， 当然很多人 也 有权利的时候我可以这个两者兼顾，但很多时候大家要做出只能可能选其一，我可能去一个一线城市我去上一个二本，还是我去二线城市上一个一本， 对， 真的很多人是有面临这样的选择。 这个我觉得很多好几所大学啊，这个比如说我觉得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我 非常好， 学校是非常好的，包括还有个中科大在合肥， 对 对吧，这两所大学我很多同学当时在考虑要不要去的时候有一些纠结， 城市 这个地方你说其实合肥南京都不错对不对，但是它可能就没有北上广那么刺激， 包括凡苏的母校武大我觉得都是非常棒 啊，凡苏中了一枪哦，武汉大学比如说武大，对武大这个学校也是很好的学校，但是在武汉有的人可能就会因为地方，你可能在北京我上不了到一个可能学校质量不如武汉大学不如南京大学不如中科大，但就因为他在北京他是一个二三本的一个学校，我愿意去。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确实在大学的时候都有讨论过，然后尤其是你上了大学之后你会有些活动嘛，就跟比如说在上海的学校的同学们在北京的在南京的在浙江的几个学校一起弄些比赛的时候，你确实还真的是发现地域对一个人是有影响的，就对一个大学生的气质，当然这个也跟你学校当然这跟你的学校的气质有时候关系的。我记得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听那个易中天我们的著名校友他回来开讲座，他说呀这个大学呢大学生应该是熏出来的，就是你不光是在 武汉的大学生都是热干面熏出来的， 不是就那个熏字它就很有意思你看现在为什么有的人找工作他要挑什么样的人呢，其实也是挑那种你的气质是符合我想要的 气 质，气 味相投嘛， 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就是一个地域的时候有时候会你要考虑那个城市的气质或者那所大学的传统和它的一些历史是不是符合你自己， 对不对？ 嗯， 对， 我记得我当时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考虑，我说要不然去广州、广东什么的，或者是去中部一些地区，或者是在哪儿。但是我最后还是选了武汉。哎，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又不偏东，又不靠北，你会觉得那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地方，会让你可以静下心来学习 啊。对。嗯，对， 就觉得 很多南京大学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相对沉静的一个气质。所以说你看这次山东那个励志哥他求职碰壁，我们没有看到他具体一个故事，中间很可能也是因为他找工作的一些比较， 他找不到工作有很多很多种可能的 原因，表面上 的 一些技巧可能是有关系的，就未必完全是因为学校的关系。其实我记得我上个月的时候在中大的时候还跟一些现在找工作同学就有一个分享会，就他们也是问到，哎，你觉得找工作最主要是什么？我说其实找工作你最主要还是得看眼缘，我觉得还是找适合自己， 你得碰上的， 对，真的是缘分。 你碰上 说起来是有点悲观，刚才 Cathy 讲的可能这人的命运在你小的时候六岁之前都已经确定了。好，那三六话先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接着说说到底这个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到底是为什么，找得到工作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吉， 还有我 Cathy。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位山东的励志哥，有可能大家分析哈，这个到底跟地域有没有关系呢？再有一个新闻，可能又不单单是地域了，这可能得跟我们说了历史很长的这个户籍有关了。北京就说了，那个媒体有报道说，非北京的，北京籍的毕业生落户政策要这个严控年龄。根据他们的一个新规则呢，是应届的毕业生本科你不能超过24岁，硕士不能超过27，博士不能超过35，超过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的毕业生呢不能够留北京。所以这个规定一出了又是一片 花。所以你很多现在人说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啊，通过到北京去那个念一个研念一个博，那你可能很多不是应届生，你这样年龄就超过了，这样还是拿不到北京户口。哎呀，这样就断绝了很多人的希望， 说这个连奋斗的资格都没了， 真是。 对，他说这个，而且这个北京市的人力社保局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调整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就是优化这个人才结构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扯的事情。就是你的人才调，你要想调整人才结构，你是用这种行政手段去调节吗？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啊。 应该是通过一种市场的自由流动，还有包括很多人说到，其实为什么之前有逃离北上广的这样一种潮流，但是这两年可能我觉得少了。很多人是重返北上广， 对， 因为之前一开始说北上广的这个生活成本非常高， 是， 其实现在北京确实生活成本也很高了。如果说你是通过一种市场的调节，可能是说这种生活成本的过高会逼迫很多人去返回他们的二三线城市。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北京啊，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很多时候国家会有用其他的另外的一些行政手段来保证北京的物价不是那么高，实际上包括我自己生活经验了解到一些菜价什么的可能比一些二线城市还要便宜。 如果来温总来视察一下的话，那菜价更便宜。 对，是这样。 哎，但是我就想，你想回咱们在香港哈，就是香港也是个国际化的大都会，然后北京现在也是越来越国际化，它当然会考虑到我的城市的一个饱和度，考虑到我城市的资源有限。我觉得它如果是从一个调整人才结构、调整人的这样结构的一个出发点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的手段上我就是想不出来能有更好的手段嘛。你说即使我们在香港，在香港那些你在香港读完学位的非香港的这个非本地毕业生，你同样是这样的一个举措，他是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找工作嘛，你找工作一样是卷铺盖走人的，他是给你12个月，但是北京这个他就换了一个方式，不是说年限，而是你的年纪。哎，他这个我是没想明白，但是我又觉得他中间又确实是需要做这样一个动作。 北京的这个政策已经类似于美国的这个 HEB 的这个劳工签证，劳工签证它现在很多都是技术工种要求你，它当然美国暂时没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它有一个学历的要求，你哪几个行业的他认为是美国稀缺的这个人才，他作为他的一个调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做法。 但是你想，这个中国人到美国，跟比如说我一个 从广东去到北京， 从广东到北京，这个大家还是感觉上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他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我想考虑的点是应该是一样，但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国家啊，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错了，可是我们日常的一些感觉，实际上我觉得各个省份跟一些直辖市大家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各自为政，和甚至是有点割据状态的、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是。 但是 关键还是户口把你这个划开了。 是， 不过我们最近又看到广东的一个新闻哈，说就把那个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给他就是断掉，就所有都要做广州户口。所以最后呢，我们会回到一个问题，说到底是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户籍的问题？户籍的问题会怎么样影响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生存，更加是影响到对一个城市的归属感。其实我们在香港之前就一直在讨论什么港漂啊，现在也很有人对这个港漂这个词汇就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我选择怎么样过我的生活，那是我个人的选择，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漂的状态。所以如果是真的是对一个你想在一个城市立足，想要所谓的寻梦的人，你会不会真的在意那个户籍，那个看起来是你觉得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呢？ 但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你不管你的这个热情有多大啊，你有多愿意吃这份苦，你要付出比另外一些人更大的努力，这个恐怕是你没有办法否 认。对，这个户籍其实我觉得倒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比如说我没什么后顾之忧的、很多年轻人是无所谓的。 对， 但是大家要考虑后面的一些事情，就是包括最典型的就是你孩子的就学问题。然后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心酸的爱情故事了，是一个这个他的母亲呢是这个四川的户籍，然后他的继父是北京户籍，然后这样的一个很优秀的高三男生在北京念书，一开始念书因为这个户籍问题他不能办北京户籍，然后他的妈妈为了他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就是一开始让他在北京，但是后来又说不行了，还是要回去四川，又带他回四川，之后又折腾回北京，然后因为有这个之前有传出这个异地高考的政策嘛，就是被这个政策这些传言，他妈妈带着他从北京到四川这样来来回回折腾，然后这个小男孩很神奇的一点是他总是到一个新的学校他就会谈上一个新的女朋友在四川 成就了一段佳话 对，在四川的时候他妈妈为什么又把他硬弄回北京了呢？就是因为说你谈一个四川的女朋友，你将来这个小孩的户口怎么办， 这考虑的太远了。 然后他现在在北京念书，他妈妈也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谈女朋友可以，这个对象必须是北京籍。非常这个悲情的故事。 哎，所以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只会在中国发生？你说在美国他们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吧，不会说因为我没有这个纽约的户口我就影响到我去纽约做我的什么艺术家的工作，干我的什么记者的工作你想有的时候中国的事儿还真的是， 所以你说这个前段时间说这个有哪里偏远山区一个农村然后当地的老人在回忆他们村子的这个光荣岁月的时候啊，说我们这儿以前这个出粮食，这个出很多红薯他说我们以前有六袋红薯可以换一个媳妇的，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户口啊，其实跟当年的这个山区居民的这个六袋红薯啊是一个道理。你就是你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但是你真的你就住在那个山沟里，就像咱们就每天如果生活在这个户口的这个框架里面，你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你跳开，你跳到这个框子之外，你说户口太奇怪了。胡祖六这个经济学家前段时间在博鳌论坛说，全世界可以跟户口媲美的只有奴隶制度才是可以跟户口相比较的。但是咱们这个你看生活在奴隶制度当中的，咱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奴隶，是吧？ 我还想起来，我有一个。有一年是有一个以色列的朋友他来香港玩，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中国的户口制度是什么，然后我都没法跟他解释，他说我 不知道要怎么说， 对，你不知道从哪说起，说这个户口制度是从哪来的，或者说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只能说哦，因为我有这个户口呢，我可能在我以后有小孩他可以方便在大城市里面生活，大城市里面上学，与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是他听完之后还是一愣一愣，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中国会设计这么一个东西好了，三地化新闻，我们今天讲到是毕业季啊，很多的朋友可能正在找工作的这个旅途当中，应该也会遇到很多样的故事。那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 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嗯，好，教育部都说了啊，现在这个发布这个招聘广告，不可以呢有说限定985高校、211高校这样的字样的招聘信息。 但是这个985、211还不是教育部造出来的？ 是啊， 所以大家会想呢，它根本就是一个潜规则，就可能将来你说我面子上我不会写上这样一个字眼，但是你说我收到的简历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我心里当然是要有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就提出来说，你现在说所谓的消除歧视，但同时也要注意要这个反向歧视，就是用人单位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就如果说我限制那么多，哎，但是有人就说，为什么你国有企业你非得说党员优先呢？那是不是限制那歧视非党员 优先 是吧？ 是。 那你的标准当中会不会优待了这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你没有标明的，就是一种另外的歧视嘛？而且我的用人标准，我当然是希望按照我自己的企业的一个风格，按照我们的企业文化挑选我们这个最合适的人。那你不能说这样一个适合度就是一种歧视吧？ 这个说回到底啊，这个就业它关键，就业市场还是一个竞争性的一个市场，竞争性的市场你很自然的你就是要择优， 对，就是 择优而选嘛，你就是要挑好的嘛。那你这个不是一个保障性就业，可能教育部的这个出发点它是从保障大学生的就业率这一点来说，那我觉得你这个发文的对象可能你就是你的针对性要针对那些可能比较基础性质的这些行业，可能在这些差别名校跟一般学校差别不大的行业，你可能有这样的规则。但是对于真正那些竞争力强的那些企业雇主，你发这样的这个通告，人家也根本不会理你，对不 对？ 而且对于他来说还造成很多的困扰。 而且现在大学生找工作的心态可能也得变一变哈，不是以前那种天之骄子年代，你毕业之后觉得我都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了。 哎，真的，大学生现在没有搬砖的民工主义。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普遍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这个心态是比较躁进的，就是说大家都希望毕业之后可以一步到位，一步登天，要么就是公务员，要么就是进大型的央企，觉得好像这样的话这个后半辈子就有保障了似的。所以就导致一些，但我反倒觉得啊，这个人的竞争是一辈子的，你不急于在那一时一刻，你反倒是说我可能从一个小公司做起，你不是说你这辈子就在小公司了，你今后还是有往用你的经验还是有往这个大公司去流动的机会的。可是现在大家都是想要去一步的到位，去找一些央企。 前段时间看了香港的一个就业报告，港大的，香港大学应该算是香港最好的大学了吧。 对， 那这个港大发布的他的就业的调查报告，这个港大的毕业生的平均的月薪是19000多港币，算他20000港币吧。然后呢，这是港大的一个水准。那然后另外这个记者去调查了香港的比如说金融行业的 HR， 就是人力资源他们招工的一些情况。大部分的 HR 是反映说我招不到我要的那些人，就是说还是一个还是在不断的招人，我需要更多的人，我在一个卖方市场的这么一种感觉。因此呢，这个记者就写了这么一句评论，他说感觉很奇怪，每次我们一说到大学生就业的时候，我们听到就是大家都在抱怨说工作难找，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薪水太低，工作压力太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那些报酬好的工作，哎，这些优越的工作他又找不到人，那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说归到底，大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的本科学生，期待不对。 对， 你对自己的期待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期待，那你对于那些真正有要求的，他觉得你的资历不行，他不会考虑你。那你又你对自己又是把这个价码已经抬到那边去了，那最后只能造成，哎，我这边，哎，我说我其实还没有招够人。另外一边毕业学生说，哎，其实我这个好像工作总觉得不好，但是你看啊，这个在香港挣20000块钱一个月，基本上你说买车买房可能还差点，但是你要自己这个生活完全没有问题。 我想起来当时有另外一个新闻，也是好像前两年这个毕业季的时候，说中大有一个数学系的硕士，然后他也是开始拿综援了，你知道吗？ 我记得那个男生， 他都开始拿综援了，大家纷纷都去跑他，就是觉得很同情他。一开始说，哎，怎么可能现在这个工作的就业市场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但是你一发现呢，你跟他聊天，你去问他的简历，问他的这个面试的时候遭遇到什么，你会觉得，哎呦，他找不到工作， 太 该他找不着，真是活该。就是他对着你这个讲话，他从来不会用眼神看着你，就是一副这个宅男的样子，然后穿了一个拖鞋，每天吊儿郎当的，每天无所事事的，你从来不会觉得这个人可以正正经经的坐在你的面前跟你首先好好的说话，然后你可以放心的把活交给他干。你觉得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细节，是因为有一个就是请了一家这个好像是 HR 培训公司还是干嘛，就是有一个模拟招聘嘛，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当时这个人就问他说，哎，你需不需要喝一杯水啊，然后他说请问有果汁吗， 这个 HR 非常的崩溃。 所以你说现在有些小孩他也会问咱们嘛，就是咱们已经工作好几年的，说哎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但是你通常你会根据他的那个跟你几封的邮件往来，甚至是几个电话，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人平常待人处事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是水平去到哪儿。我先不说你的工作能力，就仅仅是你在这个跟人交往的时候，你流露出你整个人的这样一个气质也好，或者说你整个人的一些处事的习惯也好，态度也好，态度是最重要的， 态度很重要，真的。 你会发现哎，有时候找你帮忙，我为什么要帮你，我觉得你根本就以后不会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的人的话，我就会心里真的是要斟酌一下。尽管你的简历非常漂亮， 我有一个原则啊，我也之前也帮人家看过简历，基本上用 QQ 邮箱的人，我就会把它调到另外一个档次里。 对啊，还有那种照片呢、啊，不是求职照片，要不然就是自拍 照、 啊、 艺术 照 的，我基本上就删掉了。 要不然就是自拍呀、啊，要不然就穿的那个你也不是很正经啊，这儿露一下，那儿露一下，然后又化个大浓妆。 还有很多人给我的邮件中是错别字连篇的，这种我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 然后，哎呦，而且有的时候他会问，他说，哎，如果我来你们那儿工作的话，我将来有没有机会去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工作？我说你到底是想来这儿还想去那儿？你要去那儿，你可以直接找那儿，不用通过我了。还要不然就是一上来就是问。哎，你们这工作多少钱啊什么的、我说这个那个孩子，你现在刚出来哈，你现在最主要的考虑的可能是你以后的发展一个前景，以后的一个上升的空间，你能不能学到东西，你现在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你关于手头上能赚的多少钱的问题。然后他也没下文了，他说我必须得一个月拿到多少多少才能符合我的价值。他说我觉得我是 说说我 名校出身怎么着的。 我觉得这个没错，你这必须这个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得考虑能不能养活自己。那当然了，这个他我觉得他问错了地方，他问你也没有用，你也不能决定给他发多少钱，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到这个找工作哈，你要讲具体的一些技巧，大家也可以在很多的这个渠道里面去找寻一些经验，或者说以前碰壁的一些例子，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犯。那么就尽管说现在很多的歧视也好，还有大家的一些规定也好，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而且是一个不要拼爹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你这说到拼爹了，我补一句，这个不得不承认啊，这个找工作 靠爹是很重要的， 靠爹真的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 这是一个你不愿面对的真相。但是这个 Cathy 刚刚说，一个人的一辈子6岁之前已经决定了，我在我看来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因素啊，但是在这个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爹是有差别 的。对，咱俩说的其实是两件事儿。你说的这个你出生之前决定的说的是他的这个身世，我说的这个6岁以前决定的说的是他的性格。我想可能你找工作也好，甚至是你的一辈子的命运，是你的身世跟性格是共同来决定的。 好，那听完这个大家千万别悲观了，尽管身世和性格可能你没法自己决定，但是这个后天的努力， 改变可以改变的东西， 调整自己的求职的心态， 没错。就是那个李冰冰啊，我那天看了一个杂志写的封面，说搏命姐妹，她那句标题起得好，说能力有限，努力无限，还是要继续让自己做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钟云奇， 我是 Cathy。 等会儿我们进有话直说。今天有话直说的话题新闻依然是来自菲律宾。菲律宾的外交部21号抗议中国海军和执法船靠近南海的仁爱礁，并且说呢，中国的舰船阻挠菲方船只。这次中国舰船为什么会出现在仁爱礁呢？因为菲律宾在5月9号出动了3艘军舰驶向仁爱礁，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是打桩加固。从1999年起啊，就坐滩仁爱礁，并且对仁爱礁形成实际占领的破旧的登陆舰去阻止它的下沉，并且伺机扩大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军事存在。 对此，中国海军和海上执法力量正在进行严密的监视。那么我们留意到，这次行动呢是发生在特别的时期，菲律宾的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事件，台湾与菲律宾的关系陷入低谷。那么中国海军这次行动赴仁爱礁，你觉得是不是在暗中的支援台湾呢？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的用户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服务。我们先听首歌，马上回来接听你的电话。待会儿把时间交给燕婷。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刚才已经预告过了，关于中国的军舰赴仁爱礁为祖菲方来建设堡垒。我们来先来说一下这个新闻事件。在菲律宾的外交部21号抗议中国海军和执法船的靠近到南海的仁爱礁，并且说呢是中国的这个舰船啊阻挠了菲方的船只。那这一次这个中国舰船出现在仁爱礁的原因呢，是菲律宾在5月9号的时候出动了3艘的军舰驶向仁爱礁，意欲打桩来加固自1999年起就坐滩在这个上面的一艘大型的这个军舰。那对此呢，中国海军还有这个海上的执法力量正在严密的进行一些密切的注视和观测。那现在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说，这个仁爱礁属于南海南省的中沙市啊，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那也说到这个菲律宾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啊，菲律宾方面跟中国之间，中国大陆还有台湾之间的接触是非常的多，包括之前射杀台湾渔民的事件，到现在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那马英九现在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强硬，所以大家就觉得，哎，现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军舰进驻到仁爱礁，是不是从侧面、从暗中、从另外一个方向在援助台湾呢？好，我们今天就来连线到现在我们来接到电话是第一个宁先生，是不是宁先生啊？来，宁先生您好。 哎， 您好，可以听到吗？ 哎， 好了。嗯，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话题，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这个中国的军舰是在暗中来援助台湾方面吗？ 对。 喂，对不起，我们听不太清楚。 台两岸。 喂，宁先生。好，我们可能这个线路不是很清晰，要麻烦导播再重新接一下这个宁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来接下一个这个孙先生的电话，来自沈阳，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关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 其实呢，从这件事儿哈，14年前，1999年，菲律宾呢，这个与我们这个在这个岛上这个仁爱礁上有一些纠纷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其实表面来看和这个台湾的目前的这个现状和菲律宾的这个问题来看，表面上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嗯， 但其实呢，这背后的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关联性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是有关联？ 这个、 嗯。 对对对，首先呢，台湾也明确说出这个菲律宾呢，在这个用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是这个离间计哈，那么就挑逗说这个我们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向大陆来提出这个向这个表示道歉也好，干嘛也好，但是这个跟你台湾没有关系，我跟你台湾不对等。那其实呢，台湾也明确说出这个不需要大陆来介入，那么我们将会大家都在思考说我们。大陆将会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啊，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介入这件事情，或者是助推这件事情，给菲律宾以一些压力。那其实呢，我想，那么通过这个以前一直有的领土纠纷的这个机会啊，我想这个大陆军舰到这个仁爱礁这个附近去，给他施加压力，我想肯定是对台湾的这个 在壮声势，你看我的背后是吧，我们是以这整个的一个强大的祖国来为你解决这样的问题啊，肯定是说会让菲律宾呢能够说感受到一些压力，说我不会说你单纯的就一方面我就是不管你了，你这个台湾我就跟你不对等如何如何。 假设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台湾在接下来会接受这样的好意吗？会有什么实际行动呢？ 我觉得在表面上台湾不会做出任何的这个方面，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坛包括民进党对台湾的和国民党这两者之间可能对大陆的问题它都非常敏感，表面上它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呢，我想台湾能做出是什么呢？能做出就像那前不久这台湾又刚刚派出一个调查这个一个团队是吧，到菲律宾重新进行调查，那么我想他肯定会借这个声势来进一步的施压，对菲律宾进行施压，我想这个他肯定会抓住这样的良好的机会的。 壮壮胆，好，谢谢这个孙先生。 对， 谢谢你。好，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意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你同意刚才这位听众的一个观点吗？ 不好意思，我前面那个观点我好像没有听到。 好，您来自哪里？没关系， 我来自湖北。 湖北的赵先生来，您说说看，好像也是我们老听众了。你来说说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中国的军舰进驻到这个仁爱礁，在仁爱礁附近的话，对于这个目前菲律宾跟台湾的一个紧张局势来说，是不是有所缓解，或者对于台湾有所支援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我并不是太乐观。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因为特殊的一个政治地缘的一个问题吧，台湾和内地的这样一个问题，再加上菲律宾的这样一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像我们通俗一点，其实就是那个美国领导下的两个小弟在打架。然后的话，现在其实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美国，非常的复杂。我觉得就是说，单方面国内的话，如果就是在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礁那边去放一个军舰过去的话，我觉得只是起一丁点的暗示的一个作用，或者说是国内的这种现在国内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台湾岛内，可能都是群情激昂。然后这样一个作用呢，对我们内地的话跟台湾统一，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示范性的效果。我好像看台湾的媒体，好像有部分的媒体已经在报道说这样已经起到了一点点作用了。他们甚至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倒不如就跟内地把关系建立好，这样更实际一点点。反倒美国的话这边好到在这个事情方面显得有点唯唯诺诺，有点不是特别的好吧。 那现在这个台湾跟菲律宾的一个僵局，你觉得光凭台湾自己的力量到最后会有什么好的进展吗？ 我觉得我不是抱太大的乐观，还是不了了之吧。 不了了之。 对，因为主要是现在咱们就相当于受制于人，基本在美国的这种牵制之下，就很简单，就美国它既不会让那个台湾太受憋屈，但是也不会让台湾太出格，毕竟是他的两个小弟，搞好团结是很重要的，对美国来说。 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个赵先生啊，谢谢，拜拜， 拜拜。 我们来听钟小姐的意见，首先来听钟小姐吧。好，广州钟小姐，您怎么看？ 你好，我认为呢，我认为中国开那个军舰过来嘛，到那个开到那个仁爱礁里呢， 对， 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好的。 他 应该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表现激还那个台湾。另一方面呢，就是他那个菲律宾那个破旧的那个军舰嘛，不是他想要加固嘛，因为他太破旧，可能怕他沉了，对吧？ 对， 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应该要这样做了，也应该要开过去了，不要让他加固了。如果他加固，他永远停在那里，就霸占中国的那个礁岛了。他已经霸占很多礁岛了嘛，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中国应该更加要强硬一点，现在我觉得还不够强硬的。 你觉得现在还不够强硬啊？那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强硬呢？ 我就觉得中国呢应该跟台湾联合起来，把所有中国的领土还有外蒙古也要回归中国，这样子了。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台湾一定要回归中国，因为你说嘛，我们的子孙能让他独立嘛，肯定不能让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跟中国一定要联合起来，这样子菲律宾才不会敢这样子往大，就是他做的越来越大， 狂妄自大。 对， 谢谢你钟小姐。 还有另一方面，我觉得台湾不要顾虑美国那一方面了，因为其中都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嘛， 你要考虑的多一点的，就是中国台湾这方面的，不要去考虑那美国那方面的，该做应该做的事情，该强硬就得强硬，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嗯，好，谢谢你钟小姐。好，谢谢来自广州钟小姐打电话进来，这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主要是动之以情啊，民族大义为先，要联合起来。好，我们再来接听下面这个北京赵先生又来了，赵先生来，今天这个话题对您胃口吗？ 喂， 赵先生。 啊，你好。 嗯，今天这个话题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啊，我听了几个人的发言，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老百姓信息不透明。 那您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吗？ 对啊， 嗯，您说说看，嗯， 台湾后台老板是肯定是美国、菲律宾， 嗯， 当然他不希望大陆插手了， 嗯， 大陆插手，马英九当然不希望了，是吧？他们，你看，过不了几天，台菲渔业协定他们还得签订， 嗯， 马英九会利用这件事儿，为什么？因为台湾渔民不怕日本渔民，不怕菲律宾，就怕大陆渔民。咱们那个绝户网一去了，什么都没了。 那你觉得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真的是在支援台湾，还是说是没关系呢？ 跟这没关系， 没关系， 是咱们自己杜撰出来的。为什么中国这次去？因为中国呀，中国政府承受了太巨大的国内压力。我们将军提出什么，菲律宾惹我们一次，我们就夺一岛。老百姓，刚才您看那些人说的什么，尤其那女同志。这么大压力，政府不去的话呢，就非得说我们政府软。其实我们政府为什么不给菲律宾动武？台湾政府为什么也还不说台湾当局吧？为什么不跟菲律宾动武？一定有他们道理。 嗯， 意在不言中。 嗯， 大家回去看个地图就全明白了。 嗯， 所以我们老百姓啊，别再逼政府了，是吧？咱们还是更让政府关心一下食品安全、经济转型这些问题，是吧？ 你觉得这个台湾跟菲律宾那最后的这个现在目前比较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呢？最后会怎么来破呢？ 我觉得肯定比那个香港那强。为什么？肯定那个起码美国逼着菲律宾给渔民家里给点钱，弄点实惠。最后台菲那个渔业协定一签，是吧？台湾也能得点实惠，是吧？ 握手言和， 不像那个什么，把咱香港那些人弄完了以后，也什么也不赔，不了了之了， 嗯、 是吧？这我说的是实话。 好，谢谢赵先生啊，谢谢您打电话来。好，我们听完赵先生呢，他说这个老百姓信息不透明啊，还是在从自己的一些这个愿望出发。我们来听听这个海南刘先生终于接进来了，听听他的意见。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来，今天我们的话题您知道吗？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中国军舰好，公共船好也好，我们巡航护渔是正常的， 嗯， 应该是起到震慑作用， 起到震慑菲律宾的作用。 啊，对对，起到震慑菲律宾作用。您看咱这个祖国的南沙群岛啊，总共我看了看咱红黄网的资料是52个岛屿， 嗯， 对不对？啊，中国包括台湾我们才占9个。菲律宾就占了8个，越南占29个，你看多厉害！ 嗯， 我们不收回来行吗？ 嗯、 对不对？ 那你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国军舰的这个到仁爱礁是为了支援台湾吗？台湾方面吗？ 有这一方面，另外主要一方面是我们的那岛屿还是我们的， 嗯、 对不对？我们还要应该收回来，对不对？ 不完全是吧？ 有一部分就是可以。仁爱礁是我们的岛屿嘛，对不对？ 嗯，我们自己的领土，不能让它放肆。 对，它我们肯定不能放肆。它的军舰破旧军舰可以沉大海，我们为什么叫你沉大海啊？对不对？ 嗯、 我们应该收回我们的领土。 嗯，好，谢谢 岛屿，好， 谢谢您，谢谢海南的这个刘先生。好，感谢刚才打电话进来的所有的这个听众啊！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关于这个中国的军舰最新的一个行动呢，是来到这个仁爱礁，然后为了阻止这个菲律宾方面来筑自己的堡垒，或者是来加固他们在99年这个坐滩的这样的一个破旧的陆舰呢，阻止它的下沉。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又造成了南海目前的边界上的几方的一个互相的拉扯，这里边的关系当然相当的复杂，也不是说老百姓他们看到的。他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和愿望，但是刚刚听到大家的意见呢，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无论是自己的一些感性的愿景也好，还是理性的分析也好，都是显示了现在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自己心里的一些愿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有话直说单元，我们等一下今天的三题话新闻就是这样了。各位再见，我是燕婷，拜拜。